喂，多谢晒阿 Tom， 今日一个机嚟啊！ 你好嘛，各位，我又翻嚟啦。 啊，今日3月26号特首选举日，咁啊已经知道晒个结果噶啦。不过我唔讲呢啲嘅，我哋讲唔识唔讲嗱。多谢呢个兄弟咧，一落机过嚟。咁啊，喺上海玩咗几日喎，系咪？ 玩咗三日。 可唔可以讲？ 玩就玩三日，做嘢做咗一日啦，啲自己嘢啦。 做咩？ 做爱啦。 哦 ，OK， 系，就等你继续讲。 吓、啊。上海咧初时咧，我觉得佢冇乜料到嘅，我都唔知喺边。我第二次去咁多年，啊2009年去过一次，而家咧2017年去过一次，2017年今次去啦。咁一落机咧，乜捻都冇得做，就去行公园。 唔捻系话搵街女啊？ 听我讲先，冇错，呢个就系、是、原来咧，這個、呢个咧公园里边咧有卡仔派嘅。我就戆鸠鸠唔知 常平嗰种 系 电话 系 嗯 咁啦啊！我一阵我俾大家睇下有个图示，我唔系讲嘢嘅，我真系有张卡喺度， 嗯 啊，我直情咧叫跟住我就呢几日咧就系、是、靠呢张卡搵饭食啦，各位 咁靓嘅喂 系 睇睇 嗰个设计都好啊！屌，而家唔系睇影嗰个印刷啦，睇里边嗰啲内容啊嘛， 跟住 咁咧我 call。第一晚佢话啊，屌你嚟有冇？佢问我有冇帮衬过？我话冇啊，我都系第一次嚟上海，非常好，我哋有个 discount 俾你系九折嘅，我好多谢佢。咁啊，嗰个价钱系点咧？啊，个鬼大家想知道噶啦，系咪啊？呢啲嘢啊，价钱就系、是、佢如果上门，因为我自己有屋企咁啊，上海， 嗯， 咁咧我哋上门就700。咁咧而家因为九折优待，咁你就成啦，7963630蚊上房两个钟。两个钟啊，我唔会净系同佢搞一次噶啦，你知我个人噶啦，起码2至3次。咁你谂啦，630蚊人仔啊，唔系美金啊，630蚊除第一次啊90，咁我后下次就700噶啦，系嘛？啊，除即系乘0.9啊，630蚊三次，咁啊，两个钟头里边咧。即系我嘅能耐就可以三次啊，天子嘅能耐咧4-5次都冇问题嘅，冇错。 咁百几蚊钱， 我系啊。咁你话抵唔抵玩个深圳咧？ 你唔好收个电话出嚟啊！屌，我惊上海加价咁嘅搞法。屌， 我同嗰度嗰啲嗰个联络人咧，佢啊又咁啱算系我美国嘅朋友咧，叫阿 Jack 喎，系嘛？佢话：哎，唔紧要，你帮我宣传下，只要用我个名啊，你又去上海啊，有呢个电话，你话。Tom 咁样，你再如果有啲网友啊想私信我啊，完全欢迎。咁我要俾埋个我自己啊小弟嗰个 last name 你噶嘛，嗰、那个姓俾你，唔系嗰个姓，即系做嗰个姓啊，我自己个姓名。咁样佢话，佢写低咗噶啦，我已经系佢嘅长期客户噶啦，因为我叫咗三次，咁啊叫咗三次，计埋啊630蚊，跟住再加1400蚊，2030蚊又找。嗱、啊，就咪好过我哋，唔系又唔系好过嘅。一阵我哋会讲啦，珠江三角洲，我哋讲喺呢个，我哋去过博罗啊，博罗嗰度。咁你一晚，我同嗰个小妹妹过夜，我都系四炮，都系一晚2000蚊。咁你而家多30蚊，咁你第你唔好忘记，你玩三次不同嘅女仔。 你嗰晚四炮啊？ 系啊， 咁冷静， 唔好跳先。我哋讲完上海先，唔好意思。咁啊，讲上海就系呢个相加比。咁啊，当然啦，上海有嗰啲咁啊 K 场啦。但系咧，我觉得 K 场比较闷啲啊，因为佢哋玩 K 场咧，同我哋一阵国罗所讲咧就唔同嘅，就系、是、佢玩完之后唱咧就冇你自己下文咧，你就要去翻你自己酒店或者你要搵间房，佢上边就冇房嘅。我觉得上海呢啲就直情屈你噶啦。咁啊个价钱咧就。40000蚊坐台个女仔，咁啊 DJ 300，咁啊个房啊睇下你边个房我识咗嗰度，300就个房啊睇你大细啦。咁我哋嗰日嗰晚个房连埋酒水啊，开嗰啲啤酒啊，开咗三打，我就一条友怼冧晒两条女，咁啊佢饮两打，我饮一打，系嘛，两个就呕到黐肺，我就冇得搞。个妈咪话：哎，你自己造成嘅，咁冇办法啦。 即系照俾钱，但冇搞。 当然啦。 哎呀，你 call 我即刻去啊嘛，等我帮你执鸡啊嘛。 你一早应该嚟啦。 我唔使做。喂，我想问下啦。咁啊，喂，我插少少。你我睇咗你两集节目之前，因为我过咗去补吉岛啊嘛。 系。 喂，我想问下咧，美国咧有冇悭妹屌嘅？ 有。 几多钱？ 悭妹啊？我谂30-40蚊有啊。 哇！我下次要屌啊！ 你唔好癫啦，嗰啲咧通常都有病啊，我就唔劝大家嚟纽约啦，因为呢啲嘢好多已经系大家都知道噶啦。纽约因为有个朋友阿 Jack 啦，啊芝加哥又话边个啦，阿饼饼啦，我系喺网喺谷儿嗰边，佢都知道，大佬三四十蚊唔该你啦，你濑嘢又仲要，你要送嘢俾你， 多谢， 系嘛？咁样我以后我翻嚟嘅话，我唔掂你啦。 喂，上海仲有咩特别记忆犹新嘅要讲啊？ 其实就冇噶啦，就系呢张卡仔非常之重要啦。你想搞啊，但系你话如果去唱 K 场，就头先我同你所讲噶啦，你去到咧之后咧，搞成晚都系搞到两点三点钟咁啊。但系咧呢个朋友咧就一定要同佢宣传下，就系、是、阿四哥个 friend 阿春哥喺上海咁啊四哥就打个长途电话过去，话叫阿春哥嚟招待我，漏夜嗰阵时我已经食完饭噶啦，我唉冇嘢搞添啊，勾到喉都大晒咁啊。十一点开始，咁啊佢啊嗰个妈咪好好啦，咁啊搞到三点啦，咁啊就搞完之后就冇乜下文噶。你有下文就得，你除非搵到火，但系我嗰度就吓，我就唔想话咁多闲杂人等上去嗰个我自己嘅 apartment 啦。嗱，除咗你呢张卡，因为呢张卡系两个钟头佢就走噶啦嘛。如果你话要叫佢翻下文嘅话，你三点完场，你搭翻个的士翻去，三点半开，再同佢开工砌过，一砌砌到六点几七点，系嘛？咁我个 friend 就翻嚟啦。咁啊，睇住两条肉虫喺度做咩咧？系嘛，咁冇意义啊嘛。咁我就谂啊，唉，玩完就算啦。咁啊，大概上海咁啦。因为咧，我哋仲有讲菠萝 啊，出片出相啊，唔该啊，制作人士。 菠萝犀利， 我都有去。系啊，出相出片唔该。 呢条友瞓，各位网友，呢条友瞓咗喺度，瞓喺度同条女倾，喺度唱歌。我未见过有人瞓喺度啊，质素啊，犀利啦。阿博罗，你讲先。 喂，立刻出相出片啦，唔该。 冇错， 博罗嗰啲啊， 系啦。嗱，我出片嘅之余咧，我哋讲下博罗咧，咁啊要早去，因为系阿某君啦，我嘅宗师，佢带我去。 Q 嘢啊？ 系 Q， 唔系呢啲系泰国噶。 呢啲泰国噶，啊都冇所谓噶，都系一个房嘅。咁啊。Q 爷咧带我哋去啦，要早去食，好似系六点啊嘛，嗰次我哋嗰日六五点半，一六点去，哇 ！Alex 啊，喺中国同香港嗰个 file 抄到架车咧，我未见过啊，我未见个 Q 爷咧，你继续搵相啦，我未见个 Q 爷咧能够开个车咧开150公里。就怼由呢个常平，因为我哋迟到啦，又等阿四哥啦，佢休下条裤啊，攞埋买埋啲避孕袋啊，带埋我哋嗰啲啊爆炸糖过去，我哋有备而先噶，我哋唔系去博罗就系去博罗噶，系嘛？咁啊，加呢啲啊，四哥嘅行装要等埋佢，所以迟咗少少去。哇！但系我未见过啊，一个咁嘅系嘛后生仔啊，阿 Q Sir 啊，能够开到150米系嘛时速啊，咁啊一路飞落去博罗。啱啱好啊个时间，佢话诶，同阿边个讲啊？我唔记得咗同边个讲，好似同阿 Angel 讲啦，又唔系好似同 Angel 哦，同阿 Benson 哥哥讲，佢话你睇住个表，嗱，由我而家六点系啦，半粒钟落到去博罗啊，依个揸车就已经 ship 咗啦，大致上啊嘛，咁入到去嘅问题咧就系花界，我啊未见过咁多人啦。啊、好似仲犀利过阿林郑喺度啊演讲咁样，我唔知道林郑今日演讲系点啦，咁啊。万人空巷，一入到去咧，六点半房都唔使攞啦，即刻去咗嗰度。佢哋所谓花街咧，就系两个房，两个 room， 好似我哋嘅 studio 咁，仲大过我哋 studio 咁啊，排坐，好似礼堂以前个小学生咁样喺度听啊，老师演讲咁样，咁啊，全部排晒喺度啲女，啲质素咧，我就觉得咧，第一有两间房噶，一间房咧就非常之好嘅质素，嗱而家间房我都即系我弹一个圈都唔使睇噶啦。啊，咁啊，啊。其他人跟住入去啦，咁啊，我一开始咧，我啊最后悔啊，因为通常咧嗱，网友，你哋去呢个惠州咧，呢个博罗咧，我个黑花街，我觉得咧就应该系要早去，同埋咧，你一见到嗰个你中意嘅人啊。即系你自己嘅品味啊，每个人嘅品味唔同，有啲中意肥，有啲中意瘦，有啲中意黐线嘅，啲电到啊发到嘢叉咁样嗰啲，系嘛？有啲彩色嘅，咁你一见到咧，其实应该好执噶啦。我话哎呀，我睇下先就冇啦。点解咧？我系一个好例子啦。我话入去睇下先。第一入去咧，我见到嗰、那个第一个，我系好中意佢嘅。咁啊，转头啦，谂住啊行多个圈啦，去咗第二个房， 再睇即係第一次巡禮先嘛。咁第二个房哎出返嚟入返第一个房，前后只係我计个时间，喂前后只係计咗六分钟嘅时间。六分钟嘅时间呢，我最喜爱嗰个呢就冇咗啦。咁冇辦法啦，唯有第二选择啦。哇，今次我醒目啦，经过呢啲经验，咁即刻搵我嗰个紫色衫紫色头发嗰、那个。哇，嗰、那个紫色头发就係我成晚到由六点由七点啦，可以话坐低啦，七点到第二朝早嘅七点钟，十二个钟头陪伴住我，非常之开心嘅一个紫色头发的女人。我唔知道你有冇影 到 你。 我见到啊， 系啊，你有沒有， 我有相啊，佢搵紧。 一阵我哋、一阵我哋再发放俾你。咁啊，大致上系咁啦。咁啊，第二个通常咧，佢都系咁噶啦，因为亦都有啲人中意食啲差啲嘅嘢噶嘛。佢有咁啊，佢有条带嘅，好似狗绳咁嘅。啊，蓝色绳咧，好似话400蚊，红色绳啊500蚊坐台啊。咁你如果之后啦，唱完晒歌啦，两三点，因为阿 Q Sir 嗰度嘅人面讲啊，我哋都差唔多唱到四点啦嗰日。我記得係三點幾四點啦，咁啊呢兩條茂利又話要滾翻出去邊度，又要再自己搞過自己嘅嘢啦。我唔知，我唔理佢啦呢啲。 喂，下川坦真係點啊？我知道你唔係淨係去咗博朗啊。 係，下川先，因為坦洲係最尾嗰一站。下川咧就 Q 啦，啊，我覺得係極品啦，下川。因为我同 Angel 去嘅 ，Angel 咧依两日就失声，所以我拉唔到佢入嚟，系嘛？但佢下村真系系睇风景嘅，老实说话，同埋食鱼。咁咧，我啊，身为呢个领导层啦，喺去下村咁啊，我话要去嘅，因为 Q 叔话，哎，我好想去睇下风景，嚟真系睇风景嘅，啊！但我又冇话，即系佢又冇呃我，但系咧。嗰度嘅質素咧，梗係同上海啊、同博羅咧好大嘅分別啦。啊，嗰啲咧就係真係等於你哋喺深圳嗰啲咁嘅骨妹，又或者嗰啲我哋叫口爆牆， 就係 嗰啲嘅質素。我就因為咧去到嗰度咧，我所以上一集咧有提過啦，嗰、那個極品咧就犀利啦。入去個 K 嗰度，佢就我就叫喂好靚，我睇咗四五輪噶咯，我就唔明咧。都揀唔到，即系我其实我要求好低嘅，系嘛？我唔会话好阉尖啊！四哥嗰啲就最 top of the list 噶啦，佢直情都望一望，诶、哎，算数啦咁啊！我哋都唔系啊，我都会静心望一望佢，但系都系唔掂。睇咗5到6輪，哎，终于有佢入嚟啦，非常之索。我形容佢可以话系嗰个咩陈咩啊？咩玲啊？ 咩啊？ 林志玲啊？林志玲咁样，啊好高挑，啊波大大， 想信唔信我 协？我弹下咁入嚟喎，但系佢就真系弹下，我啊弹佢出去，弹咗我问佢啊你饮唔饮酒啊？我一入嚟佢同我讲，哎我不喝酒啦，对不起，哦啊没事，我可以喝汽水啊，喝白开水啊都可以。啊我啊咁我揽下佢就直情好似你俾啲动作佢一弹开咗我咁样，哇我直情飞咗去隔篱， 小心啲 啊！ 我直情吓咁啊佢弹我，咁我最后问呢个问题啦，咁你系咪嚟呢度攞钱咧？啊！佢答我系喎，咁我叫佢翻屋企啦，就系、是、咁简单啦。嗱、 啊，系啊，哎嚟啊， 嚟啦嚟啦嚟片啦。 博罗嗰晚， 嗱、啊、好彩我耷低头嘅，因为我耷低头嘅原因咧，我唔系话醉， 转头有出直影嘅， 冇错， 你啊， 我唔系话醉，因为嗰阵时系已经系饮唔多饮咗，我谂都饮咗一打噶啦，啊，咁你睇我嘅眼神咧，嗱、啊。45度角咧，我就望住嗰度。 蓝色头发啦、 啊。啊嗱，我唔知佢会变色嘅。 谂下做乜瞓捻着咗？ 我沉思紧，因为我沉思紧个夜晚系点样继续 去玩落去。一个揽两个，几多钱个啊？ 啊系系。嗱、啊，你又睇佢条带啦，佢条带咧就好似系红色，我佢系500嘅， 500啊， 佢系500嘅，佢叫颜色嘅颜色。 喂，大陆唔系话扫黄咩？仲咪有呢啲咁嘅坐台嘢嘅咩？ 我梗系有啦，点我哋边个带我哋去？ 咁唔系，我就想带出呢一样嘢啦。 宗师带我哋去嘅，咁啊，其实隔篱嗰个都系嘅，我今尾拣第二个都有嘅，我谂住，哎呀，谂住嚟个双飞啊，那个牌又挂喺条颈啊。你哋留意一下，但系我又唔知啊。 导演嗰度可唔可以 zoom 一 zoom 啊？我嗰嗰幅相你又影得差啦，大佬。应该我 send 啲相俾过啦。 佢唔肯俾我影噶，如果唔系会打鸠我噶个场，唔俾影相啊，惊我哋攞攞嗰啲证据。 唔会，我哋打晒招呼噶啦。咁啊，隔篱嗰个过嚟嗰个咧就系$400嘅。咁啊，隔篱嗰个咧就我就两个钟头后我就叫咗佢出去噶啦。因为咧佢又系好似好中意哄开我，我唔知点解佢对我 你梗系就直接抄人哋个黑人梗系哄开你啦。手又未撚洗，你用條脷啊嘛？ 因為我嫌佢著衫多，咁我想解開佢，解開佢個胸圍。 喂，你我冇胸圍嘅， 解開胸圍個扣帶，我就覺得好困難。咁佢就一路咁樣，好似頭先啊，佢天子嘅反應就啱啦。咁啊，惹開我，咁啊，我唯有喺前面嚟啦。前面嚟，原來我一摸，弊啦，吸手波都唔夠，咁啊算數啦。我話啊，就你。饮完嗰两打嗰两瓶嗰打啤酒系咁先啦，啊，我哋啊再见啦。佢话，跟住佢又识做啊。佢话，哎呀，我唔好生非啊。我话你咁样，我点同我生非啊？你睇佢对我嘅态度同你对我嘅态度系两样嘢啊。 叫佢翻屋企瞓觉。 唔系啊，我话佢话，哎呀，你不上房啊？我不上房啊，我是上房啊，是分开上房。 你 上房我 又 没有失败。 咁 我不会这样子。 咁谂着数。 系啊，我唔会咁。 乜捻都唔做，四嚿嗰个又系四嚿。 嗱。我呢而家你讲正经嘅就係我出嚟话呢我就如果去嗰啲场呢我唔会话因为要去唔係太好除非嗰个好似下村嗰个咁入嚟佢话哎我唔飲水我又唔可以揸佢。我话你系咪嚟攞钱啊？佢仲答我系，咁我点得俾咧？我都未做过嘢，咁系人哋起码嗰度有个几钟头系陪你噶。哎，呢样嘢佢嘅服务态度其实都唔差噶，除咗俾系我嘅服务态度唔对佢唔好嘅，但系佢嘅服务态度咧非常之好噶，因为咧佢又喂我食生果，又喂我斟酒，咁啊都系 OK 啦。 唔俾揸喎， 咁冇办法，有我狼一头咧，你话我要咁样深入探讨咁样， 即系喺度帮人睇相睇事业线噶嘛。 冇错，深入探讨，前后边头先同你讲后边嚟唔到啦嘛，就前边嚟啦嘛。原来咧佢诶依样嘢啱啦，原来佢嗰个扣咧喺前边去噶。就系 咁你摸错你整亲人哋，梗系 冇错 啦，弹开你啦， 我咪叫戆鸠咯。咁啊，依个我嘅错啦。咁我佢觉得哎呀，又好似好攰，佢成日都叫我上房。咁我谂其实上房嘅意思咧，佢都系想我一次搞掂佢嘅。 我知道你劲啊，想快啲要啊。 冇错，要咗我咁啊。但系你睇到头先咁啦，耷晒头个样咁啊。我话你会恢复下，恢复下佢啊。佢走出去，哇！我要去换台啦。咁啊，你换啦。咁以后都唔好翻嚟啦吓，你继续换啦喺出边。咁你有你上房。我有我上方就咁简单。 喂，系啦，嗱呢个捻样 啊，呢个犀利啦。 嗱呢个其中一个主持人，但其实唔使揾个 Hello Kitty 啦，影唔到佢嘅。嗱，隔篱嗰条女系傻啊，成晚我哋屌咁样六七条男人全部想揸佢。不过呢个金鱼嘅，你唔系呢个系咩啊？木鱼金鱼系点分啊？ 系啊， 木诶，佢系金鱼，唔系木鱼。 金鱼同木鱼中间就叫咸鱼，即系喺我心目中，因为咧佢又系佢净系识猜妹嘅。同埋识玩识中嘅，但系识踩得好卵屎嘅，你话得我同佢玩吓？啊搏啊木鱼唔系噶，木鱼唔搏噶。啊四哥一路求佢噶，我四哥直情六条红三鱼怼条木鱼，佢都唔制。红三鱼即系我哋嘅最高领导人啊，以前阿毛泽东嗰个像咧，六张佢都唔制。我冇讲。 我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其实我等下四仔咧醉咗入厕所嘅时咧，我抄鸠佢条裙，佢俾我，唔知系咪饮捻醉咗咧？ 系啊！ 我觉得佢样咧有少少似薛凯琪。 佢初时系少薛凯琪嘅。 够高又够高。 就咁系够高，但系，唉，我就唔明点解佢即系好似好抗拒做小姐嗰个工作。 咁你就唔好撚出嚟摆啦，叫佢收。 系咁就係我觉得佢係金鱼多过木鱼啦。 哦，真係出嚟呃钱嘅。 系咁啊，结果呢四哥都好苦闷。咁我话四哥你唔好啦，你伸只手过嚟抄下我嗰个啦。我嗰个就非常之大方㗎，直情解开晒俾佢。咁你话啦，我嗰个只蓝色衫啊，蓝色头发。 蓝色系。 蓝色头发嗰个你话值唔值得啊？$2000叫佢上去呢，由七点玩到七点。咁咧，差唔多我又头先我讲啦，三四点啦玩啦，咁我有四个钟时间，差唔多每一个钟系佢想要我，唔系我想要佢。我觉得好，呢啲服务态度真系喺呢个 菠萝 嚟讲啊，佢系首屈即系高居第一位。 你估计佢几岁？ 我估计佢25，佢同我讲系25、6岁啊，佢话同条仔分开咗，呢啲系佢嘅事啦吓。我话同条仔分开咗，咁佢而家咧一路都有微信我啊。如果各位咧想啊攞佢微信咧，无任欢迎。 边个想同你做襟兄弟啊？屌！ 唔系我，冇人同我做襟兄弟，都有人其他人同你做襟兄弟噶啦。咁啊， 啱中啱中， 系嘛？啊，咁啊，随时随无任欢迎，因为咧佢啊通常都喺常平一带啊生活嘅，系嘛？咁啊，翻工就翻惠州。啊！如果你去开长平，譬如上去长平啊，谂住过去惠州啊，载埋佢一齐翻工，何乐而不为呢？根本你又唔入去都唔使拣佢。我再 confirm 咧，因为呢条女咧，我就嗰个经理就载我哋去宵夜啊嘛，同埋条女，我哋之后咧，那个小经理都话你啊真系拣到极品嘅，因为依条女同埋另外一条 系乖嘅， 系唔系乖，系非常之野性，非常之需求对客咧系真系 number one。 佢话撞到你先系咁咋？ 唔系。佢呢句又系佢讲，佢同我讲唔系因为我啊嘛，唔系因为我关系，因为佢又唔系托。 其实我想话俾你， 佢唔系拍我， 我都抽过你嗰条紫色头发嘅，但系佢好冷我待我。 我知佢，屌你瞓喺度搞人哋系嘛？你瞓喺度，你瞓喺你睇拍你睇下你嗰条女啊？ 唔系，我有张相咧，我系瞓佢大髀，不过好似冇俾你。下次先出啦，系 下次。你下你嗰度瞓人大髀嗰度仲早讲，佢系瞓住人哋大髀而另外一只手咧去揸我条女嘅。哇！呢啲高超数咧，真系要喺天。先学到嘅，我又唔得啦，啊，仲要系 你两 右手 喺两边啊嘛， 右手唔系右两边系啊四哥，系右手右手饮住啤酒，吹住支啤酒，左手后咬，哇，好似人哋打羽毛球嗰啲咧杀球咁啊，系嘛，跟住瞓低喺自己条女个身上，佢嗰条女其实都唔系好多肉嘅，成条柴咁嘅，不过咧都唔错啊，嗰度哇嗰度你嗰个就好姣，我觉得都唔错啊。 我掟晒出嚟俾大家玩咧，因为我想抽第二个嘅。 冇错，因为佢嗰个冇乜肉，但系哇又劈得又饮得，啊波路又冇乜，不过咧条腿就几靓。 系啊，成晚最捻着数系啊大老细嗰条女，屌你大老细要揸车，哦、又唔捻饮酒，又唔捻抽嗰条女水，我都唔知佢嗰度食乜嘢嘅。 阿大老细 益捻咗条女。 唔系阿大老细嗰条女就太斯文啦，佢因为我系大老细，话明大老细啊，屌，梗系玩啲比较斯文啲。 大老细嗰条裙啊，阿大老细条女条裙啊，嚟到呢度我系咁望，我成日坐过去噶嘛。 我就呢样嘢你睇得到啊，我哋一路都睇唔到咧，阿大老细。阿大老细嗰双手，我谂到话，哎，我敬佢酒，好啊，我一阵先饮。佢啊，你知啊，大老细唔饮酒，我一路净系我自己饮。佢嘅手我就唔知摆喺边嘅，一前一后啊，咁你就自己去幻想啦，系嘛？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直肠直肚咁去玩噶嘛，有啲好似我哋啲咁放荡噶嘛，吓、這个就系直情嗰啲，系嘛？直情高难度，好似金奥运金牌咁搞，系嘛？啊，四哥有四哥嘅搞法啦。系嘛？最可惜咧，我就覺得阿子源哥冇嚟啊，阿 Angel 哥第日先嚟。 子源你見過啦咩？ 見過，子源係我恩師嚟啊，你都唔知道。 佢有冇帶你去坦州啊？講下坦州啊。 坦州啊！ 哦、啊，坦州佢又去啊？ 都冇去。坦州啊 ，Angel 去。啊！ 哦，坦州 Angel 同我 Angel 点解唔入嚟 ？Angel 喺下村同嘅呢个 我知啦，上次人妖嗰单嘢搞到你而家把声咁样系咪啊？ 系啊， 使唔使喂？使唔使筹期帮你 check 外资？ 唔系，我嗰个都唔系呢个都有大问题啊。Angel 嘅失声咧，其实有个原因嘅，因为咧 咩声？ 佢嗰晚咧就玩到一点，佢唔捻锯，佢话屌我一定要屌条女。我怀疑佢咧喺珠海咧，佢就一个夹三个， 系 咁啊就佢自己去叫春，连埋一条女又叫春，一路唱歌一路屌， 即系斗大声。 佢呢啲私底下先同我讲啊，我唔同第二人讲啊。 你而家喺个节目度讲，咪全捻世界 都知。我唔系，但系我唔会讲得咁 details 啊嘛。咁啊，呢啲 details 嘅嘢咧，其实应该我哋拍多一集，等阿 Angel 哥哥咧好翻把声。佢话俾你听，点样一角夹三角？ 你后日都飞啦，拍多集我拍 啦。呢个唔系你同佢啊嘛，系啦。 我同佢。 而家个节目主持人成日喺度调换噶啦。 我就唔系搵万咧，封欧俾你。 啊， 咪三角齐做咯，可以。 系啊 ，Sky 都得噶，我直情同你喺纽约嗰度直播， 我就得噶， 因为你哋都睇唔少相噶啦。 大家想睇阿 Tom 嗰啲珍藏相咧？我哋会有机会做现场版咧，咁大家一定要一个留言度讲翻清楚俾我听，一炮四响，留言、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 啊，你哋做得到呢样嘢咧，佢先至会听我电话。如果唔系咧，佢又好捻忙噶。 即係睇睇嗰啲 望 睇嗰啲嗰啲架嗰啲啊。 係啊，依個就係另外一個台咧。嗱、我個風咧就64G 嘅，你我到今日為止咧，我個風又爆咗啲 memory 啦，我又要揾個朋友咧幫我撈個 memory 出去 啊。 依個裏邊嘅 memory 咧64G， 你諗下佢嘅 system 咧，我而家唔係賣緊廣告啊，唔係賣緊電話 ，sorry， 30G 咁啊，退一半咧。其他剩翻嗰30几G 咧，全部系女相啊！你谂下34G 嘅女相有几多啦？未计 video 啊！啊，如果你哋想嚟攞呢啲相咧，有礼物啊！只要你哋点击多啲点击，我就每多你过1000个点击，我就送你一幅相，有裸照，有个直情好似连环图咁啊！我哋啲我有。系、啊、冇错啦，系啊，陈冠希嗰啲以前我都系跟我噶啦， 系唔系啊？你陈冠希先32、33岁跟你啊， 大佬， 你嗰时都走咗喎、啊。 陈冠希嗰阵时细路仔嚟，嗰阵做开浪裤， 佢未出世、啊。 我拍片嗰阵时，我整呢啲片嗰阵时，啲整相嗰阵时，我真系我都唔知佢喺边。 你嗰阵时有呢啲电话可以一路吊住一路影啊？ 我自己有咩噶嘛？有 camera 噶嘛？冇嘢啊！美国嘅社会乜嘢都有啦，有钱就买到噶啦，唔系买人都买到啦，买唔到无机系嘛？ 喂，我想问一下坦州嗰度仲有冇补充啊？ 坦州有补充啊，因为坦州其实冇乜讲啊，我只系讲呢个人啊 ，Angel 哥咧就走咗嘅夜晚，但系咧其实咧嗰晚咧，唔系我知嗰晚咧就系、是。其实啲女都唔错噶，因为我有两幅啊，上一集我唔知有冇上一集冇放过上去嘅，就着制服嘅嗰个女仔又系非常之好嘅，嗰个蓝色嘅冬菇头嘅。 你有两张相我睇到。 几张啊？我只系呢啲系只系代表 嘅 快啲时间嘅关系，下边到你泰唔系我想讲德国添，德国 你又去过？ 我德国梗系有啦，屌德国。 荷兰有冇去过？ 有荷兰。 可唔可以讲一集？ 只要你哋嘅点击率多过1000。我就同你讲荷兰， 我哋已经2000几啦，哥、啊、最少都 几时啊？ 第一集啊， 系咩？系嘛？同埋有想送，咁样我就同你开个第六、第七集，我话越洋专访。 我哋而家第五集。 嗱、啊，越洋专访唔系咁嘢少喎。如果你再过个点击率咧，到2000到3000咧，我直情同你去埋荷兰噶。 你可唔可以玩紧嗰时候，我哋打俾你 打，即系绝对冇问题。 咁你会唔会咳啊？嗰啲 唔会，我绝无气场啊！得吓，当然啦，你个网络嘅问题咧，我哋都要考虑啊。所以你如果要直播嘅话咧，系啦，喂，系啊，嗰样有 WiFi 绝对有啦 ，WiFi 我你如果去你去纽约嘅话，度度有 WiFi 噶啦，场直情都唔使 password 嘅。我觉得嗰度啲场咧，咩坦州啊嗰啲地方，佢仲要 password， 我 password 做咩噶？都系我哋自己嗰啲人入去噶。 第二集咩啊？ 我哋唔会 hack 入去佢个场嗰度搞乜嘢噶嘛，系咪 ？P P 到啊，系咪继续啊？系咪继续？ 嗱咁咧，我就留翻后嗱坦州最后讲埋坦州， 哦、 坦州咧就嗰度嗰啲女一掂嘅。因为咧平又平过惠州嘅，但系嘅质素咧唔差嘅。嗱，我觉得咧就系自东莞以来，因为东莞啊冚咗啦，大家知道吓，纽约啊变咗东莞咁啦。但系你话如果话啊，屌飞纽约冇嘢啊，差一张机票去为咗去玩呢啲啊，我觉得咧唔好咁做，你就去坦州、中山。点去坦州咧？就你由呢个搭船又得啦，珠海啊，我唔知道有冇搭火车噶去珠海啊， 有 搭火车去珠海，咁啊打个的20-30蚊嘅，就直接去儋州，几耐到儋州？半个钟头，包你由香港我谂尖沙咀去到儋州个半钟头，你就坐喺度，咁 happy 啦，啊点 happy 咧？你就自己去揾咯，因为儋州有好多铺，我哋去嗰间咧就叫做乜啊？ 丽晶吓、啊，你真系去咗丽晶、啊？ 我真系去咗丽晶，哎呀！天子哥，你介绍我哋点解唔去啊？ 我以为有个大老细又话唔好，又话呢样那样 嘅。你喺我哋心目中嘅地位好捻犀利喎！ 屌，我啲澳门 friend 讲俾我知，我冇得去过噶。 你知唔知啊？仲有丽晶，仲有其他地方啊？ 沟女唔使钱喎， 系啊，沟女唔使钱噶，沟女唔系沟女系唔使钱噶。 个场唔捻屌你？ 唔系，你完捻咗，我特登系一点嗰阵时去啊嘛。跟住，哎，呢样嘢要讲啦。呢样嘢其实 Angel 唔知嘅，吓唔好意思 Angel。咁、哎、我完咗啦，翻屋企瞓，同阿 Q Sir 去瞓，去唔系同阿 Q Sir 瞓觉。食饭，食完饭咧就去宵夜，宵完夜咧我哋就上房啦。上完房咧，我3点几4点，因为嗰个妹仔话本来话咧佢有生日会嘅，生日会之前咧，佢之后咧佢又打翻电话俾我，话哎呀我冇屋企瞓， 我梗系会啦，我啲人啊，你三四点朋友都会啦，冇你成日都冇地方瞓噶啦，咁啊上嚟我上嚟，我哋随时欢迎，我你几点钟到，我充定量等你15分钟，估唔到佢就带多个姊妹上嚟，两个人夹住我，但我冇搞个姊妹啊，因为我唔系好熟佢啊，佢姊妹你佢姊妹比较质素比较差啲，佢又拎砖头去瞓觉， 你冇着埋啊？ 佢上得嚟瞓，你估我会唔会啊？ 又玩呢啲点啊？三飞啊，搞唔掂。 但系咧，我啦沟就冇沟啦，全程咧就玩完咁样就我自己摆低嘅，佢冇问我收几多钱嘅，啊咁你自己咧呢啲嘢咧就自己去衡量啊。有啲人啊，屌免费喎，咁我去做喎，我唔做呢啲嘢嘅。 记得 啊， 摆记得。 我啊。大佬你搞 人 冇你每我每人搞嘛，我只系搞佢啫嘛，嗰个瞓到猪咁啊，咁我玩由三点玩搞完嗰一 part 啦，咁啊瞓觉啦，瞓完觉第二朝早七点啊，嗰个阿 Sir 啊 call 我，哇起身未？我又悭搞紧两次，我摆低500， 咁悭。500两支你条友仔啊！ 因为我 provide 佢 launching 啊嘛。 咁点解你 瞓佢瞓觉啊嘛？ 喂，你瞓嗰个你应该收翻佢钱喎、啊！屌你咩喺度做古观察员？ 唔会，因为人我 喂你收翻个气飞啊嘛！ 我哋系要为人咩？为人而设想嘅，我哋啲 provide 啲嘢俾人嘅。哎，就咁多谢各位。咁下一次你哋点击越多，我哋就继续有集数。 系 你点击冇？你又见唔到阿 Tom Tom 噶啦， 系 啊，多谢你啊，孔 Sir。 Tom Tom， 你系咪都见唔到？你喺美国啊，大佬你。 你话同我去咩？话又 Sky 又醒话，话过时啦已经话。 O、okay, K， 要加钟啊，我钟 cut。 系啊，你头先咪有啲嘢问我嘅？ 我问你，我就问你，你次次揸个 mask 做乜鬼？同埋咧扎个黑眉笔，成个好似你去咗边度嚟？非洲。 我戴 mask 系因为我伤风感冒咯，讲。 哇！你得咗嗰啲，大佬你早同我讲。 晒到 黑，又先一路好摸我啊！嗱，我真系佢去咗 PP 岛，佢当咗我嗰度啲女啊。 喂，食桃花多 啊！你唔好啦，你食过？ 喂，冇啊！ 讲你嘅 PP 岛啊！ 嗱，我唔系，因为我你哋去咗坦洲同下村嗰几日咧，我啊走咗去同女朋友去咗泰国嘅 P 布吉。 你好多条喎、 啊，唔系大陆个布吉，我得一条嘅 咯。好多条 ，P P 岛嗰度 啊嘛。性伴侣好閪多，但系女朋友啊得个。 啊， 喂，出相出片啦，唔该啊，制作人嚟。 P P 岛，哇，十几年前去过，海啸之前我去过啊。去相之余，我又加插少少啦，同你讲。 见唔见多几叹啊？ 我睇到你系 P P 啦，啊，几好啊，向天咁样，哇、啊，嗰、那个系咪你嚟噶？ 我系啊。 系咩？浮尸啊！ 泰国好多人去过啊，但系都有啲人未睇过嘅。 嗯， 咁啊，啲水我最紧要啲水啊，同埋啲住宿嗰啲啊，一继续去啊。 鸡？ 嗯，鸡啊，好平啊，12蚊港纸一只咋？ 系嘛？ 啊，唔系，睇下先，呢只鸡俾定全鸡嚟噶？睇唔到啊！全鸡啊，全鸡就系八二猪啊！下一张。 哇， 500蚊港纸两个人，哇，一定要好似东门咁讲价。 喂，嗰边嗰啲系咪 鬼妹嚟啊？ 啊，唔搞。 嗱，我最唔中意咧就同条女一齐去，屌啦，好搵后悔。 搞都唔制啦，嗰啲。 嗱，一阵间仲捻激啊！呢啲唔系呢啲 friend 嚟啊，几开心啊，同佢哋玩。 哇！ 所以一个游船可以有得食，有得玩，全日都乜捻自费都冇嘅。五嚿水港纸两个人，开头嗰个价咧系3000，即系讲紧一个人话3000猪，即系6000猪，6000猪就即系话1500蚊两个， 嗯， 而家变咗500蚊两个，俾我讲价之后， 你去几日啊 ？P P P 唔系 P P， 其中有一日出咗海去啲离岛嗰啲啊，即系好似油麻地旅游啲嗰啲墨鱼团啊嘛。 重点我哋呢个唔识唔讲啦，唔讲啲正经嘢啊，唔该你。 转头有啲唔正经嘅，去。哎，嗱呢个开始唔正经啦。 乜谂嚟啊？吊流鸭啊？ 酒吧街啊？ 哦， 啲变态死金鱼佬咧，15、16岁咧，中意咧，即系。70后就真系嚼00后、10后嗰啲咧 ，P P 到咧，啊sorry， 我要多谢，因为我 知佢开过 街咯。我经验咧，我其实系多过佢啊。去 P P 到嗰阵时咧，即系嗰阵时开始搞啲14、15岁嗰啲已经开始搞啦。我系 你系咁嘅人， 佢嗰度系多噶。 你咁嘅人， 咁啊系佢咁嘅市场啊嘛，唔系你搞咩搞阿毛嘛？啊，佢嘅差佢年龄大概就系咁噶嘛，系嘛？一系14、15，一系啊85、86。 你自己谂下，系嘛，系嘛。咁你搞冰冰岛咧，其实咧冰冰岛就唔够巴提亚咁好玩嘅。巴提亚就成条 ship 就易揾啲。 继续去。 你话我唔知你有冇去巴提亚啦。 嗱，呢个咧 table dance， 一阵间咧有条女咧，就我条女喺我隔篱咧，成日喺度放电，我唔知佢系本身个格系咁啊，抑或我有型有款。 嗯。 成后者应该就唔系啊，因为我其实我就真系普通，我唔知佢天生嘅话咩啊，继续去啊！ 全泰国嘅 P 嘅跳舞女啊，佢哋都中意咧去俾你买钟嘅，买钟意思系咩咧？哎，跳埋嚟，佢梗系引你啦！你一买钟，你话哎，我400G，我带你出街，就咁样噶啦，加埋去嗰俾个柜台400G，咁样佢成晚唔使做，所以我都引你啦。 我下次识噶啦， 知唔 知啊？嗱，呢个系 resort。计翻下先，个 resort 咧就接送啊、嘢食啊乜啦，都喺里面玩噶啦。好似系300几蚊港纸。 三百几蚊港纸，喺里边搞咩咧？ 有埋泳池噶啦， 有埋泳池，可唔可以攞？可唔可以攞泳啊？ 嗱，攞泳咧，一路见到啲鬼妹攞泳，继续去，唔使叫噶啦，继续。 我知你噶啦，我大致上知你噶。 呢个睇啦， 大约点啦？ 呢个睇先，抹台嗰个都好卵 上，抹台嗰个 好卵出屌呢个。 唔系 PP 岛咧，呢啲都算系比较斯文啲嘅做法嘅抹台。我而家讲嘅抹台，抹你如果去巴提亚抹台，哎呀啊 ，Angel 应该入嚟，俾个姿势我哋。 入嚟。 系咧，直情系揭起用嗰两箱棉 夸张 女仔嗰两嚿棉花咧嚟抹台噶。 有冇捉滚住？好似冬菇捉滚住你只手咁样啊？ 嗰啲系零加钱嘅。嗱，巴提亚咧，你又唔会见到系有台布嘅。因为通常佢哋咁样抹嘅，嗱 ，PP 岛已经好斯文噶啦，你去嗰个斯文嘅地方嚟啊，即系证明咧天子嘅个人咧 都仲系斯文啊，真系， 佢嘅人品啊，非常之好啊，佢人品系好好嘅，冇错，我哋讲人品系咪？ 下段啦，呢个因为我啲 friend 玩噶嘛喺度， 啊，你都去搵得好尽，仲未见到啲，有啲， 哎，冇定。 table dance 同扭又唔同喎， 呢個唔 係鋼管舞，我係都係一樣，扭又都有鋼管舞，扭約嘅鋼管舞咧，你要抌錢喎，咩好似啲投幣咧，唉，唔知插邊度任你插，插邊咧就小心啲，因為佢有啲咧又唔接受嘅，即係你扭約就下邊唔得嘅，插落去，滿地可 OK， 我講下邊係直情嗰個蝦，你話後邊 OK 個 pat 攝落去 OK， 個胸 OK， 但係嗰個坑就唔得嘅扭約。 我上次擺胸。 啊，冇错啦！嗱，你话如果我要摆坑，你就要去满地可 Montreal 加拿大，系咪加拿大有呢样嘢噶？而且咧，嗰只舞咧系长啲嘅，佢哋系计舞嘅，一支舞嘅。譬如你拎去，你叫佢去第二个房啦，咁啊，佢可以有另一房可以同你跳，有个 studio 噶嘛，开放式嘅任你跳。依家条马佬喺度，你喺度，你又望住佢，喂，嗰条女啊喺度跳啦。咁啊，其实你又睇埋两三条。 几时带佢玩嘅？唔好咁多。 啊 ，Montreal 你随时 嚟。 PP岛。PP 岛要夹时间啦，大佬。 我想去，我想再 带佢 PP 岛噶。如果你去 PP 岛，乜而直接去泰国 Bangkok 系曼谷。曼谷你仲有啊？你仲可以去山区啊？你玩个山区妹嗰啲，山区妹就所谓叫做清迈。 我唔重口味啦，你玩埋13、14岁，我真 系。唔系，我头先系讲 PP 岛系几十年前嘅，我而家你嘅 PP 岛都系，我谂都系好后生。 头先嗰啲样咯，咪就 系嗰啲，其实14、15岁。 吓系咩？咁细真系14、15岁？ 我同我你讲啦，你如果想去山区啊、曼谷啊、芭提雅啲地方，系咪大芭提雅同埋呢个清迈先？其实最靓、最值钱、最抵玩嘅地方系清迈。清迈系山区嘅，佢哋一啲女仔咧皮肤非常之白嘅， 我啲 又未见到黑嘅，你嗰啲都算系浅啡色噶啦。但系咧，佢直情白过白人。清迈，因为佢系一个山区，就好。 我中意冇乜 太咩嘛， 我中意晒太阳，我中意行。 你正客啦，你要趁翻人哋讲一讲啦。但系你要睇啊，大多数人哋网友嗰啲网友啲支持度噶嘛，通常。 继续开。 中意玩白嘅晚黑啦，啊，我啊中意玩白嘅。 喂，嗱，冇啊，嗱，少少旅游节目啫，我住嗰啲酒店咧，就全部都有泳池。三星酒店。 邊度有泳池啊？ 乜撚嘢？我住咗一間冇啊！第一晚就落完機場附近嗰間冇啊！ 嗰間梗係100蚊一晚， 唔係都你百幾蚊，得嘢啊嘛！哇，講開啲交通費先屈機啊！ 搭足五分钟唔够嗰架的士收我400注。泰国乜谂都好，屌你个交通费屈谂到咧。 系咩？ 冇五分钟，三分钟我搭紧咗。 系啊，点应该搭嗰啲流车啊？佢而家一个站一个站。 我十点 先到， 十一点几先到，跟住又唔谂识路啊，又眼瞓喎。 嗱，你话如果系真正去旅游咧，去 P P 岛，你唔应，你除咗带一条女，其实应该两批人去就最划算，因为两批人佢大家可以分钱啊嘛， 系啊， 知分房嘛，你可以打埋四 P 得啊个房，因为通常 P P 岛嗰啲咧女嗰啲房咧非常之大嘅。 我同女朋友去，你同我玩四 P 啊？ 我冇话你同女朋友去，我话四两批人去啊。 两批， 你自己同女朋友去系你自己选择，冇人逼你嘅。 哎，我发觉笨捻咗啦， 系 你女朋友选择你嘅。我如果去 P P 岛咧，我以前去我都唔去嘅，我只身去嘅。我隻身另外同一個朋友去，兩個麻甩佬去到先揾兩個女仔，咁佢係陪足你一個星期噶啦。 咁撚掂啊！ 以前嘅 P P 島啊，芭提雅咧，大家想知道價錢啊嘛。咁啊，以前芭提雅 P P 島嘅價錢咧，如果你陪你一個星期咧，我諗到而家為止30,000 G，你應該可以做到。 幾耐之前？ 我講而家計翻條價，30,000 G到啦。 30,000 G除五就係人仔嘅價錢。 一個星期。 除五嘅价钱， 五日啦， 万几蚊，即系万几蚊。 以前我系咩啫？万五万六 G 啊嘛，但系嗰阵时美金好强啊，因为我炒外汇啊，买广告先啊，144，我最高价去过系环谷，我谂全世界第一次我系去。最高的汇率是1:44嗰阵。 喂，各位，三万 G 等同6,000蚊人民币，啱啱系对五嘅人仔，讲住四点几难计啊！6,000蚊又玩几多日啊？ 玩一个星期都 一个礼拜，人肉何价6,000蚊？ 系啊，嗰度嘅人肉系非常之平噶。 喂，屌，要组团去喎？ 系啊，应该噶。我一路有讲过呢个问题啊。我应该系组团去嘅。如果系大家 一炮四响 ，like subscribe 留言 share。 因为阿 Q Sir 嗰度有好多朋友嘅。 唔好成日开人哋个名啦，你哋个老细得唔得啊？ 阿 Q Sir 问我老细，我老细问 Q Sir 咯，冇分别。 边个啊？讲政论嗰个 Q 啊 ？Q 啊 ？Q 爷 啊？ 大家知道啦。咁啊， 边个？你讲清楚。 你唔好讲，而家讲人啊，讲 P P 岛啊，唔系我。你讲 Q 食桃虾都啦， 而家就系话，你就插鸠断我问题。而家就系话你组团嘅话咧，你就趁而家嘅经济仲系泰国仲系好差，咁你应该系而家去。但系咧，我记住你去 P P 岛去泰国唔好热天去。真系到五月到八月系辣死人嘅，真系嗰条嘢都唔起嘅。 我上个礼拜去，我已经将部冷气开到16度， 系啊， 都觉得热啊。 系啦 ，P P 岛去嗰啲芭提雅啊、泰国嘅地方，11月去非常之清凉啊。你搞起嚟都直情咧，即系冷气都唔使开啊，开完个窗，咁啊啲女喺度叫，啊同啲雀仔一齐啊一路呼应。 落唔落到水啊？11月 打， 我一定要落水噶喎。 泰国嚟讲等于70-80度，11月，你谂下70-80度，你会唔会喺千水湾落水咧？俾翻张卡嚟，好啊。 我啊讲完噶啦 ，P P 岛，你仲有咩啊？ 冇啊！泰国嘅话，你如果你大家你点击啦，又多过1,000，我啊同你加多集。我其实我泰国经验咧，我谂阿天子哥嘅， 我呢个节目叫小军啊，屌天子。 系啦，你有冇补充啊 ？P P 岛， 我冇乜补充啦。我最中意去啲布吉嘅地方啊，泰国嗰、那个、大陆嗰个我中意啊。 远啲嘅岛咧，因为咧嗱，譬如佢而家其实比未下村嘅。你话布吉啊、K P 岛嗰啲系比未下村岛，一离岛嘅地方咧，人哋都系揾食嘅，佢就唔会点多女去嗰度揾食，除非嗰个市场又好，或者系嗰阵时好旺季咁。你话如果淡季，好似我嗰日去下村咁样，真系冇肉冇嘢食，但系咧食到非常之好嘅海鲜。啊，而家讲翻下村啦又，但系你如果去，你如果去，我而家讲离岛嗰啲地方啊，你去嗰啲离岛嗰啲咧，你又预咗啲质素唔会话非常之好咯，所以我点都系建议大家去大城市嘅地方，曼谷啊、芭提雅其实都系一个城市嚟嘅，变咗，因为真系净系喺度搞嘅，同埋睇 show 嘅，就而且比较易行啲啊。成條 strip 都係噶啦，咁啊，同埋清邁啊，我極力主張，如果你玩一兩次泰國之後咧，有啲人玩過噶嘛，你去下清邁，包你。 我想問下泰國叫雞犯唔犯法嘅？ 係合法嘅，唔係犯唔犯法？ 哦，咁啊，曼谷都得喎。 係啊， 哦，系、okay, 啊，好，系嘛？仲有几多分钟啊？ 但同埋咧，诶、哎，有一样嘢提啊，大家啦，你譬如去泰国啊，去巴黎马嗰啲，泰国妹一样嘢咧系最避忌嘅、啊嗯、就系佢哋唔吹嘅。 点解？ 尽量唔吹嘅，因为佢哋觉得你哋嗰度啊系神圣嘅，佢就系唔用口用，唔用口做嘅。 神圣咪更加要摆落个口。 佢哋叫做食家，食雪家。你如果食雪家咧，系要加钱。如果有啲泰国妹肯做 ，OK， 你但你又唔好强迫佢咁做。 咁佢觉唔觉得佢自己嗰度神圣？ 强迫佢嗰度咧，佢真系出房噶啦。咁你但又你唔会开 happy 噶，搞呢啲样嘢吓，佢都系佢嘅职业操守噶嘛。 喂，佢嗰度佢觉唔觉得神圣先？ 佢嗰度我唔知。 屌你咪有啲朋友中意奶閪噶嘛？ 系我知，佢嗰度神唔神圣我就唔知啦。但系记住一样嘢，泰国咧。smoking 或者食家要小心。 喂，醒火心、啊！ 要问清楚佢，因为你去到嗰度咧，你入到房佢唔制嘅话，你就叫佢走。但系而家通常咧冇以前咁咩噶啦，佢嗰、那个自己嗰个规矩约束力噶啦，因为都系要搵钱噶嘛。 我想话俾你知咧， 佢会俾你做噶啦。 你讲嗰个大老细咧，中意奶喺个听，我收到风，所以唔好带佢去泰国。 唔会。 够钟啊 ，cut 啊！ 我带泰国，系佢带我去泰国啊嘛，冇嘢啊你。 点啊屌啊 ，cut 啊 cut 啊， 多谢， 多谢晒。